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李修文的获奖感言，和更多的人民在一起。穆涛的作品述评，散文杂文风格鲜明独到，以及李娟的散文《外婆的葬礼》。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死无葬身之地》改编的戏剧故事。 最近几天我们一直在陆续播出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的部分作品。颁奖的消息公布后，部分获奖作家在媒体上发表了获奖感言，一些评委也对参评作品进行了评述。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获得散文杂文奖的作家李修文的获奖感言，和更多的人民在一起，和担任评委的作家穆涛的作品评述，散文杂文风格鲜明独到。首先请听李修文的获奖感言，和更多的人民在一起。李修文的散文集《山河袈裟》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获奖当然很喜悦，毕竟得鲁迅文学奖是极高的行业认可。以我对鲁迅文学奖的了解，鲁迅文学奖近年来奖励了中国文学的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跻身其中感到很骄傲。一个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获奖，写作目的是为了对这个世界进行与作家气质更匹配的表达。奖励毕竟是个意外，不能当日子过，我想还是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写作。山河袈裟这本书的名字和鲁迅有关，我以前是写小说的，有很多年写不出东西来，就以写剧本谋生，跟着剧组走南闯北。这本书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像自救一样下意识地写出来的。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人，碰到什么事，一开始是凭直觉写，写着写着就萌发了一种自觉，一定要写现在，一定要写此刻，就要写身边遭遇到的人和事。鲁迅有句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后来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准则。鲁迅先生的作品是我写这本书过程中无穷的力量来源，这和获得鲁迅文学奖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在我作为作家感到自身创造力无能和困乏的时候，这本书像奇迹一样出现，让我调整写作方向，恢复写作热情和信心，让我重新成为作家。以后在看得见的现在和未来，我还要写两三本散文，和更多的人民在一起。我很喜欢人民这个词，人民就是我的同路人，就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其实就是我写看见的这些人，搞清楚我到底是谁，为什么而写作，站在哪里写作，认清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美学。获奖让我更坚定地认为此前写作道路是正确的，我将继续抱着这样的信仰和纪律写作。对作家来说，纪律是非常重要的，越大越严苛的纪律才能换来越大的写作自由。 作家穆涛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的评委，评选揭晓后，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对参评作品的综述，散文杂文风格鲜明独到。获奖作家中，鲍尔吉原野的写作一直有自己的路数和风格，开阔也独到，浑实也精致，达观也守心，多年来他是这么坚持着的。在当下的散文局面中，原野的方式有不可替代的一面。李修文是散文写作的革命者，开生面 见新哲，也引发对散文文体界限的思考。山河袈裟的重要还在于散文写作如何深入现实。这本书中所涉人物不拘高下贵贱，无不为生之烦恼所困所苦，生与死，荣与辱，穷与达，得与失，爱与恨，虽一时无法克服或调和，但每个生命都自有内在的高华与庄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宁肯的《北京成与年》写得老道厚实守拙，一朝一世固执发力，让旧的旧下去，让新的新出来。夏立军的《时间的压力》在始终找实，书中每一篇文章各自独立，但彼此之间又有隐秘的联系。他试图开凿出一条传统与今天的人文栈道。说栈道的意思是他不求完整，不求回到历史原点，在每个经过之处取己之所需。这种写作既需要查史的积累，也需要知识的判断力。李娟是散文的天才，她的写作是灿烂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她写作也有些年头了，但当代散文模式的种种陋习在她那里不沾锅，完全没有影响。鲁迅文学奖是国家文学奖，从总体上讲，这一届的作品也是有遗憾的，有力度的写社会现实作品不多。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多元复杂的，有主体伟大的一面，经济总量的大规模、大国体制、大国制造等等，也有让人痛心和揪心的东西。写伟大不够，写痛心和揪心也不够，散文写作社会关心不足，闲心多。当下的散文写作要警惕新版的陶渊明，回避丰富复杂的现实，躲进小楼或田园，写自己那一点快乐或忧伤。写历史题材的散文，应在尊重历史、尊重史学原理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文章。史学是中国传统里唯一具备完整体系的学科，二十四史摆在那里，二十四史之前的史著也是个性鲜明的摆在那里，这是正史，还有庞杂的野史。文学写作应该了解正史与野史的区别，采信史料时拿来主义是允许的，但应该拿得有眼光、有水平，也要守常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有联系，甚至有因果。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中国史书的早期传统是军史两立，一个朝代的政府和史书是两条线，史书是对政府执政的备忘录。唐朝之后讲以古鉴今，史书成了镜子，用以映照现实。中国史学的核心传统是清醒和反省，写历史的散文失去警惕之心，是对史学原理的背叛。 好，再请听李娟的获奖散文《外婆的葬礼》。她对我说，我哪天要是死了，就把我一把火赶紧烧了，这是庙子上的师父说的，我们都是信菩萨的，不信那些请仙请神的。在外婆的葬礼上，主持仪式的人端着一张纸，面无表情地念悼词。李勤氏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积极投身边疆建设，为四个现代化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我站在人群中，听得浑身怒气鼓胀，恨不能冲上前去把他的稿子夺过来撕得粉碎，再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都2008年了，还四个现代化？还有李勤氏是谁？我外婆有名字，我外婆叫秦玉珍。外婆静静躺在旁边的棺材里，再也无法为自己辩护，然而就算活着也无法辩护。她倔强而微弱，他全部的力量只够用来活着，此时他全部的力量用完了。他躺在那里，全盘接受着敷衍了事的悼词的侮辱。我外婆叫秦玉珍，小时候外婆带我去学校报名，填家长姓名时，她骄傲地报上自己的名字秦玉珍。对方问哪个玉哪个珍，他更骄傲地回答，玉珍玉珍， 玉就是那个玉嘛，针就是那个针，这个都不晓得咯。其实他自己才不晓得，他不识字。 他一死，他的痕迹立刻被抹杀得一干二净，他的一生和那个司仪的总结毫无关系，并且他的死亡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所有人也毫无关系。追悼会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妈也一个都不认识。若棺材里的外婆这会儿坐起来，保证她更惊奇，她也通通都不认识。和在场的所有人相比，我和我妈还有我外婆三个人更像是外人。棺材合盖之前，我最后一次抚摸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人，悲伤而疑惑，这个瘦得脱了形的人，一动不动的人，任凭棺盖扣在头顶，既不反抗也不挣扎的人，怎么可能是我外婆？下葬的时候，他们立起了碑，碑上只有李秦氏之墓几个字，落款一长串亲属名字，其中一大半和外婆一辈子也没打过交道，剩下的一小半也很少打交道，唯独没落我和我妈的名字。果然和我们仨都没有关系。 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外婆就已经很老很老了，那时她就已经为死亡做好了准备。当时我们在四川，她张罗了好几年，修好坟山，打好墓碑，又攒钱顶下棺材停放在乡下老屋。做完这些事，她心满意足，开始等死。每当她生了大病感觉不妙的时候，就会告诉我她的存折藏在了哪里，藏存折的地方往往绝妙无比，任我想破头也想不出来的。而每次她病一好，就悄悄把存折挪个地方重新藏起来，警惕性不是一般的高。后来我又大了一些，他开始教我怎么处理他的后事。他教我怎么给他穿寿衣，并反复嘱咐快死的时候一定要把他挪到地上或拆卸的门板上，千万不能死在软床上，否则尸体会变形。又教我到时候要记得把某物放在他脚下，再把某物垫在他身下。他从七八岁便做好了准备，学习如何面对他的死亡，品尝失去他的痛苦，并且接受终将独自活在世上这个事实。他的寿衣已经准备了20多年，无论走哪儿都随身带着。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无比熟悉他的存在了，可不知为什么到头来终究没能穿走。整理旧物时发现他们叠得整整齐齐，如最乖巧的猫咪一样卧在外婆乱七八糟的遗物中，这更是令外婆的死亡失去了一粒最重要的核心。 都说人死如灯灭，可外婆死了以后，她的灯才慢慢亮起，慢慢照亮我们最真实的内心和我们往后的道路。此时她静静躺在棺材里，平凡的银镯子挂在她干枯的手腕上。我趴在棺材沿上俯下身子，最后一次握住他的手，冰冷而僵硬。他下定决心要将镯子送给我那一刻的强烈爱意，此时已荡然无存。棺材一落下坟坑，还没开始埋土，我和妈妈就离开下葬的人群，从这场尴尬的葬礼中提前退场。我也为外婆写了一份悼词：秦玉珍，流浪儿，仆佣的养女，侍读者的妻子，10个孩子的母亲，大半生寡居，先后经历了8个孩子的离世，一生没有户籍，辗转于新疆、四川两地。40多岁时被政府召回故乡，照顾百岁高龄的烈属养母，拾垃圾为生，并独自抚养外孙女。养母过世后，政府提供的6平米的廉租房被收回，他于85岁高龄独自回到乡间耕种谋生，88岁跟随最小的女儿再次回到新疆，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好了，李修文的获奖感言和更多的人民在一起，穆涛的作品述评，散文杂文风格鲜明独到，